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因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。那人说，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哑巴郎说，他们自有媒瑟及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，不，父亲哑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哑巴郎给他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媒瑟及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